印尼三佛齐航空公司国内线客机坠毁事故，海岸巡逻船已经抵达首都雅加达附近的坠机海域，发现客机残骸和一些遇难者的遗体。印尼交通部长布迪表示，出事的客机在起飞之后没有按既定的东北方向飞行，而是飞向西北。机场空管人员曾经要求机师确认航向，但是几秒之后客机在雷达上消失。印尼国家搜救处指出，客机在坠毁之前没有发出任何的信号。出事的波音737-500客机载有62名印尼乘客和机员，星期六下午由雅加达起飞无几耐之后失联，之后被发现坠毁。飞行追踪网站说，这架客机在不够一分钟内曾经急降3000米。目击者说，客机好像闪电地坠落海之后爆炸。失事的客机机龄接近27年，航空公司说客机起飞之前状况良好。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寒冷同非常干燥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天气寒冷同非常干燥，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的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寒冷同干燥，星期二同星期三大致天晴，今个星期后期气温回升。而家气温系12度，相对湿度3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咦，青屿干线由2020年12月27号起豁免收费哦。 咁揸车经过大屿山收费广场，咪唔使停低俾钱咯。 係呀，大屿山收费广场仲会实施临时交通安排，部分行车线会封闭，方便移走收费设施同进行道路工程。 我哋作为负责任嘅司机，一定会留意现场情况同交通标志，小心驾驶。 想知多啲，上运输署网页睇下啦。 有冇谂过在囚人士嘅家人要面对嘅挑战有几多，承受嘅压力有几大？ 眼泪流好多次，咁我记得我嗰阵时我仔五岁到啦，五六岁，跟住佢话妈咪你做乜嘢喊啊？跟住又未知道因为舅父曳啦，咁跟住佢就话我唔中意舅父，我唔中意舅父，因为令到你 妈咪 喊。 香港电台第一台关顾更生人士会联合制作《爱相随》， 详情大家要留意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叶蕴仪主持嘅《万千宠爱》。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哇！咁寒冷嘅冬。天早上啊，咁啊开始我哋今朝嘅广东广西啦吓，咁啊直播室里边咧有戴住口罩嘅米哈同埋马恩慈，电话度咧就有马鼎盛，喂马鼎盛，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 大家好， 两位马老师好， 好啦，咁啊开始之前要报例牌报告啲嘢噶，两个警告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寒冷天气警告啊。咁今日咧讲嘅题目咧就大家都知啦，凡系广东广西题目咧都系观众点唱嘅， 系 咁啊点咗廿几亿年噶啦 吓，听众啊， 听众啊系啊，仲挂住啲观众真系弊啊真系。好啦，咁呢个今日咧个题目叫做避工作狂，咁呢个讲法咧就逻辑上系唔通嘅，虽然我知道嘅意思系乜嘢，即系话咧被逼做到咧搏晒老命，咁啊尤其日本人啦，即系做到过劳死都有嘅， 有啊， 中国人咧就比较好啲，过劳 啊叫做 系嘛，过劳就一定噶啦，不过未必死。 咁啊，因为点解咧？因为我哋通常咧，乜乜狂啊，乜乜狂呢啲咧，其实就喺英文译过嚟嘅。 系 啊，某个程度咧就系一种精神病， 或者成瘾啦。 吓， 成瘾啊，瘾、 啊，因为、就是、哦，成瘾 系啊， 吓，即系有呢、這个，譬如饮酒咧就叫做 alcoholic 啦，工作狂嘅叫 workaholic 啦。咁但系因为中文译嘅时候咧，因为中国从来冇精神病呢科嘢嘅，咁啊大约100年到咧受西方影响先有，咁所以咧变咗好多嘅翻译咧就唔系一定准确嘅。大家知道咧，即系英文呢个狂呢个字咧，正式咧就系 maniac，M A N I A C。咁呢个字咧就由 mania 呢个字嚟嘅，加个 c 就变咗 maniac 啦。mania 咧即系好中意，好中意一样嘢， 钟情 吓，钟情一样嘢，或者咧有一种即系学你话斋上咗瘾，被逼唔做嗰样嘢， 沉溺于其中 系，唔止沉溺嘅，系精神病。譬如话 kleptomaniac 就系、是、偷窃狂啊，系嘛？有啲又偷窥狂啊嘛，即系好多狂嘅。咁但系中文咧一向咧就译做狂，就冇分 mania 同埋 maniac 嘅，系啊，即系你好中意一样嘢，你未必系狂嘅。到你去到不由自主唔做嗰样嘢唔得嘅时候咧，你就变咗一个 maniac 啦， 控制唔到自己啦。 冇错啦，咁所以咧你系冇避嘅。嗱，譬如虐待狂，你加个避字咧，避虐待狂系两回事嚟嘅咯，啱啱相反嘅。 避虐狂 系啦，避虐狂同埋虐待狂咁啊两回事。所以咧，工作狂某程度咧就系话你做嘢做到。好中意呢样嘢，或者被逼去到上一人啦，不由自主啦，你唔做嘢咧唔得嘅。俾你空闲嘅时候咧，你都唔知道做乜好，拿手唔成势。咁被工作狂咧就系被压迫到，或者被令人强迫到咧唔做嘢唔得，成为一个工作狂。 但系 系你讲 啊，我觉得可能我又要帮听众解下话先。 系， 因为一般嘅狂或者一般嘅成瘾嘅，即系无论系酒精又好，赌博又好咧， 系 都系一个贬义。但系喺我哋个资本主义社会咧，有人会自称工作狂，即系好似系赞紧自己咁。唉，我真系好中意工作噶。 系啊， 我工作到咧，连同我老公倾偈都唔倾噶。我咧做嘢咧系做以20几小时作为即系我嘅亮点啊咁。咁所以工作狂又慢慢从一个病态啦，从一个沉溺嘅事情咧，又变成一个好似赞自己。咁所以点解要加个避字落去？就系、是、有啲人唔系自己想做工作狂。 哦， 即係區別於嗰啲自己讚自己係工作狂嘅人，所以就有個被工作狂嘅説法。我覺得我有一個咁樣嘅理解。 我驚咧，遲啲呢一代咧，冚唪唥變咗被工作狂， 係咪？ 好難啦、 啊！嚇、啊，好難，唔係喎，馬丁成 會同你工作狂啊！ 唔係你而家你睇啲僆仔啊， 肯老就有份， 肯老狂係嘛？ 你就有份。嗱，我就解一解即係、就是、我嘅淺見啦。 啱冇啊！ 首先講個狂字咧。就是不正常啦，即是过分啦。 是。 你就算是爱情，那你有些就变成色情狂，那就 是。有啊。 就是贬义啦。 但是中意恋爱又不是错的，有些人即是不恋爱不得的，会死的。 这些一有人啦，有很多种的。 啊、我见过很多。 这个狂字呢， 是。 它就是跟正常有一个反差。 是。 但系呢个被工作狂咧，如果系按汉字嚟理解咧，亦都唔系违反逻辑嘅。嗱、 啊， 你从生理上嚟讲，咁大概一种叫做食肉动物啦，一种叫食草动物啦。你睇到啲食草动物咧，佢一日到黑就系食嘅啫。 系 啊，佢即系好似牛啊嗰啲，仲要反刍，晚晚瞓落咧，仲要将即系日头食嗰啲。再整翻出嚟，再照過， 因為佢唔夠卡路里啊嘛。 唔 係 佢 你食草唔夠卡路里㗎。 嗰啲嘢太過冇營養啊嘛。 冇錯啊，你講得啱啊。 草 唔好嘥。 喂， 唔係佢一定要佢要消化咁耐先至有足夠嘅能量啊，支持佢嘅生活啊。 你大象咧，佢 食肉就唔使啊， 連樹木都食埋。 係啊， 唔係話亂枝啊，直頭係嗰個樹幹啊、個木頭啊、樹皮啊，佢都照嚼可也。因為佢大胃王。佢系要食咁多，一日食成百几二百斤嘢。 喂，大佬，佢成吨重噶、啊，大哥。 点止成吨重啊？五六吨重啊？ 咪两架大货柜车咁重？ 系啊，五六吨重啊！ 有冇啊？ 象咧就重啲，亚洲象大概三吨到。 唔同种有。 非洲象就五吨，非洲象即系耳仔又大啲， 系啊， 啲牙又长啲， 系鼻又长啲， 公乸都有牙， 系。 嗱咁讲，如果食肉兽咧，佢就唔使嘅。 系 啊，你好似狼吞虎咽咁样，佢一日可以食自己体重五分一嘅嘢， 系 即系食肉， 咁慢慢消化。如果你好似啲大蓝蛇咁样，食饱咗一次咧，可以消化两个月。 哇！ 咁你肥工作，身体上嚟讲咧，就你一定要咁，因为你个消化系统同埋你嗰个食物嘅来源啊，系好低能量嘅。 嗯。 啊，咁你就肥工作狂，呢啲贬义同埋褒义，佢条命注定就系咁样。 哇！啲草食男嘅大镬。 吓、 啊、吓，而家兴一啲日本有啲叫草食男噶嘛？ 系啊，即系低欲望嘅一群。但系低欲望嘅一群，佢因此又唔系需要被工作狂，因为佢工作嘅嗰个需要不大， 即系 好容易满足啊！佢真系食草就饱啦。 嗱，我讲紧嗰个系肠胃，讲紧嗰个系消化系统， 冇错冇错。 佢嘅物种咧系咁样嘅。如果你讲起人咧，就唔系咩资本主义咩现代社会先有被工作狂。嗱，大家好熟悉一个希腊神话，希腊神话嘅呢、這个 希腊啊，我哋呢度读希腊嘅系 西西佛斯， 系 西西佛斯被工作狂系嘛， 系 啊，不得已咁样拱个石头上山，拱到最顶啦，碌翻落嚟，佢嗱嗱声落翻去再拱过，当然佢呢啲系受罚啦， 冇错， 咪避咯，工作狂，佢真系工作狂噶， 喂，佢嗰啲唔算工作喎， 吓、 佢啲叫劳动啫。因为你如果石上山是冇意义的嘛，你不同工作啊嘛，系嘛？你去耕田是工作，你写你做节目，你 冇意义 噶。系、啊，老师你的工作即系咁啱揾到意义，是一件好幸福的事。好多人的工作就 系 纯劳动， 系 系嘛？人哋未必觉得你有意义噶。 吓、 嗱，我举个例啊。 唔系我哋啲听众梗系觉得有意义啦，唔系佢听嚟做乜鬼啊？ 咁有啲人闹你嗰啲咧，觉得冇意义，而且系好负面嘅。 唔系，即系我讲废话咁就会，即系你有时听节目。 废话系赞咗你啦。 吓、啊， 唔单止系废话，而且系恶俗嘅语言。 哇！ 听咗你讲说话咧，会引起一啲人嘅不安。 我哋叫 hater。 啊，你 憎 啊，因住啊。 诶， 举个例啊， 梗系啦，过咗国安法，边个唔因住啊，大佬？ 即系工作冇意义咧。 系。 嗱、啊，有啲。动物学家或者讲生物学家，佢做一个实验系好有意思嘅。 系 唔知马恩赐你听讲过未？ 啊，睇 就 蚂 蚁， 系 蚂蚁咧系一种群体嘅， 系啊 动物 系 啊，虽然佢智商好低，但系佢个群体组织咧可能仲叻过人类。 系啊， 吓咁咧，你周时会睇到多数嘅蚂蚁，即系一只以上嘅蚂蚁，佢共同去抬一件嘢或者拉一件嘢啊！咁啲科学家咧，佢系比较常人唔同嘅，佢会思考嘅。好啦，佢睇见一群蚂蚁喺度抬紧一片树叶，好努力咁抬呢片树叶。咁佢就谂啦，即系呢班友知唔知自己做紧乜嘢嘅咧？ 啊， 有冇意识嘅咧？ 唔系讲意识， 自觉。 我系讲意义啊，即系、 啊、有冇意义？ 先啊， 梗系唔会啦。 志兴 系 嗰个工作同劳动啊， 系啊， 啊 嗰、那 个概念引出嚟讲呢、這个 系。 咁咧呢啲科学家咧做嘅实验咧就好顽皮嘅。 系点啊？ 佢攞个镊子 系 将嗰啲呢一群蚂蚁一只一只咁攞开， 系 佢就。发现咗即系反复做呢个实验咧，得到一个结论啊。 系 呢群蚂蚁里边咧，有一部分蚂蚁咧系做紧反作用嘅。 哦，点咧？ 嗱，佢比如讲，佢攞开咗几只蚂蚁以后咧，呢片树叶走得仲快啲。 哦， 啊， 有啲拖慢佢嘅。 系啊，佢唔知噶。嗰啲蚂蚁，喂、哎，去咯，去抬树叶咯。咁啊，佢好出力喎。其实佢系向反方向走嘅， 即系一班就向左走，有小撮就向右走。 系啊，你话佢系 即系拖人家的后腿， 你 系咯， 阻住地球转啊！ 吓、啊，咪阻住就唔喐啊嘛！佢、 啊、 直情系拖后腿喎，等佢行得慢啲喎。 系啊，所以呢啲嘅实验咧，讲明一个 为何如此咧？ 好多以为自己工作嘅人咧，其实佢系做紧啲。 哦 好戆居嘅，或者系即系好负面嘅事嚟嘅，但系佢嘅本心系努力嘅、哦。喂，大家都去抬嘢，我又去抬咧，点知佢系 佢係打到騰 嘅，哦，所以先有領袖嘅必要啫，即係工作團隊。 千祈唔好以為工作同勞動係兩回事。 唔係，咁馬克思話勞動啊嘛，工作 唔好信啫。 唔係工作嘅價值係來自勞動啊嘛，人如果唔勞動就不能夠有文化添啦，佢直情嘛。 唔係好多人做緊啲嘢咧，其實係啲假嘅嘢。或者是对人有伤害的嘢，咁佢又好努力劳动喎。 係。 佢喺度忙緊。 打份工啫，点知佢係做緊衰嘢喎。 喔，唔係呢个呢，即係喺管理学度有嘅，有个叫大家都知道有个叫彼得定理㗎嘛。彼得定理呢就话每一个人呢，你喺你个职位做得好呢，上司就欣赏你啦，於是将你升级啦。 未必。 啊，当然啦，嗱，马蹄食有啲制度底下未必嘅。而家讲咧就系一个所谓 meritocracy， 即系一个遗优嘅。 系， 老细呢条友做得， 即系好理想嘅状况。 吓，于是咧就升佢级啦，由低级呢个编导去到高级编导。好啦，再高级啲，唉，咁你做个呢个监制啦。咁就再高级啲就好似 你做埋我份啦， 就做到总监啦。去啦，弊啦，去到总监嘅时候咧，佢就唔即系冇能力去做呢个位啊。 系。 咁嘅时候咧，咁但系咧，佢又唔能够唔做嘢嘅。你坐咗呢个位做总监唔做嘢咧，咁上司会睇到噶嘛？ 系。 咁于是咧点办咧？于是就要好似阿马鼎升华仔啦，嗰扎咧就系拖人后腿的蚂蚁啊。 因为根本唔识做， 佢唔识拱，即系佢唔识做啊嘛。 系啦。 佢做唔掂嗰个，即系你升到佢咁高级，做唔掂啊嘛。 系。 咁所以譬如话有一啲以前即系电视台，我喺电视台做过啦，都有个讨论嘅，即系话系唔系有一啲职位啊？我唔需要升佢級，我只要加佢人工咧。嗱，譬如一個導演好叻嘅，咁你叫佢做個監製咧，唔使佢走出去拍戲咯。佢係負責即係指呢個做，指嗰個做，但佢又唔係擅長呢樣嘢噶嘛。 唔清晰。 萬事解決呢個辦法咧，中國古人一早就已經有咗一個係非常非常非常智慧嘅方法。 咪咧？ 就叫做乜嘢咧？ 監軍。 叫做呢、這個職以任能。以求功 系 啊！你个职咧系你嘅能力 系 要成正比嘅 系 你如果你冇能力做呢个职咧，我俾咗你咧盏搞，我就一阵我先解释。 好啊， 呢个职任能如果搞得唔好嘅话咧，会形成一个咩灾难 啊？ 你着意求功就好办啦。 吓， 反正你系资深嘅呢个主持人 系， 但系咧如果俾你做台长咧。 系唔掂啊！ 冇 啊，冇千祈冇啊！你害我嘅啫。 好烦啊！ 我就做拖人后腿的蚂蚁噶啦。 唔系咁又唔系，唔系贬低你，即系对你点样办咧？点样投你嘅功咧？ 系啊， 就以着 位系， 俾个虚衔你，或者 我哋叫社会资本而家 爱你 系啊， 甚至俾个童子经理 系 啊，咁你就锯咗啦。 系 啊，佢唔会嗌你去做台长。 是 如果嗌你去做台长咧，你好可能系做一件好心办坏事系咩咧？ 系 你干预， 系唔系一定要噶？ 温馨提示， 喂，实要噶、哦，你唔温，喂，唔系你点证明你值咁嘅人工啊？你乜都唔做， 证明 咁咪得闲去提示下呢、這个，提示下嗰、那个，提得几提啦，冚唪就 成日都好温馨。 你讲嗰个咧系主观， 系啊， 讲嗰个系客观上边， 系 因为你系做惯咗排长， 系， 所以咧你好对排长嘅呢个职啊，你系好清晰嘅， 冇错。 咁但系提升咗你做团长以后，你唔识做团长。咁你就成日落到基层去干预，去做埋排长嗰份， 即係睇下人啲军靴拆得灵唔灵啊， 纸张皮纸笔好唔好啊？ 冇错啊，咁你咁 呢啲系好常见嘅事喎、 啊。吓、啊，直情系啦。 职以后咧，你唔识做嗰个新职，你仲系做翻旧职， 系。 咁所以嗰个新排长咧，就俾你玩死。啊！你咁大嘅團長成日落到嚟我呢度，咁即係我做副排長啦，不如。 即係過度管理，我哋叫做 係即係個個排 有㗎。 係啊，咁所以呢啲反而會拖後腿嘅。即係其實你每一個而家你睇翻一個任何一個團體都有呢啲人嘅。咁問題就係當然係最高領導嗰、那個能唔能夠睇到邊啲人係所謂阻住地球轉或者拖人家後腿嘅，叫佢即係我你話齋有 over management 㗎嘛。 但同時間亦都係因為有呢啲過度管理嘅上級咧，就有一班人。要避工作狂啦，因为刚才马老师解得好好个题就系个避字点样解就系、是、我哋有很多、即不可逆抗嘅能力啊，无论系蚂蚁面对生物性，定系大象面对生物性，定系还是西西弗斯面对住命运同埋个神， 咁但係到我哋去翻現實，就係我哋有陣時就係面對一個不可抗逆嘅上司。係，我唔想做工作狂嘅，但係佢逼住我做到好多無謂嘢，而係變成咗工作狂。呢個就係我哋好多時候打工仔面對嘅嗰個情況。 即係六點放唔到工， 唔係係老細未放工，我唔敢放工啊！即係呢個先係個被工作狂嘅最恐怖嘅地方。 但其實老細遲放工，佢唔一定做嘢嘅喎。他可能在他自己的办公室看看、就是、上下网诸如此类。 他就等你放工咯。 不是他自在是等你没那么快放工的解决。 我试过有一个台长啊。我晚黑呢十点零钟做节目的，他当然放工啦。 是啊，他不放。 他打电话来温馨提示啊。 哎呀。 那这些是很负责任的、哦。 那啱的。 啊，他24小时看着盘数、哦。你不马骝即是不要即是自把自为、哦。 是。 不要以为节目是你自己的、 哦。 你的言论是自己的，节目不是你的。 那就尴尬了。即是他都要负责的，如果你在节目上乱咁讲嘢，他都分分钟被警告。 当然啦，大妈打闹他的嘛，他才识你啊。 对对。好啦，咁呢个讲到即是即是所谓即是你提出那个蚂蚁的嘢啦，但是科学家有没有想到有任何的解释为什么会有啲蚂蚁咁做呢？ 冇嘢啊，弱智啫嘛。 吓、啊， 弱智。 我估蚂蚁即系嗰个集体意识咧，佢哋冇一个即系所谓个人意志嘅时候，就好难讲到所谓被同主动嗰个观点。即系佢哋一齐去做一件事。咁你个别嘅蚂蚁究竟系工作紧定系被工作紧咧，就讲唔到。但系去到人类就有少少奇怪啊嘛。即系我哋假设系每个人都有个自由意志去选择工唔工作啦，选择咩嘅程度去工作啦，选择工作几耐、几偷懒、几专注。但是在现在的社会就是发觉好像我们这个这样的自由意志都不太被推崇。我们要讲话就是以自己过劳为一个骄傲这样的讲到好像。经常都讲到一样东 西。这个就要讲回转头就是所谓新教伦理啦。 哦。韦伯勒又讲回是吗 不用弗勒克林都有讲。 是没错。 最出名的那句叫时间就是金钱嘛。 是。 那他还有一个例子他说譬如说你想着一个钟头你如果半个钟头呢做起晒那些工作你不找另外一些工作来做呢那你就浪了个半个钟头了。 是。 是吗那然后他说你这个半个钟头可以赚到多少钱呢咁又計翻條數，於是佢就話：你一嘥你自己嘅時間咧，你就即係話損失咗好多金錢。 馬雲都係咁講喎， 嚇！ 馬雲話九九六喎， 九九六 由九點做到九點， 係 而且要一個禮拜工作六天，咁就合理嘅員工喎。 咁佢老闆啊嘛，大佬，老闆梗係想啦 ，seven eleven 仲好啲嘛。 咁佢揾埋曬啲即係智商唔係好高嘅人，係靠呢個 係啊。 嚟到睇效率嘅 人海戰術 係啊，不過而家咧 係啊，時海戰術、啊， 時海戰術， 時海係錯嘅。 你萬字咁，你俾佢執佢咁，佢即係諗諗就已經諗掂咗啦。 啱啊！ 咁佢蠢嘅諗足八個鐘頭未諗掂，你咪加班咯。 其實佢需要嘅係機器， 佢唔係佢係 可以咁講，可以咁講，即係時代發展咧，好多機器可以代替人做一啲蠢工嘅， 係 即係重複勞動咯， 係。不过你如果做一些所谓创作性的事情就是创作的工作你其实做得耐是未必有用的。就是我的这个是我切身感受来的。因为我电视台做 编剧。 是啦做个编剧你要度桥。你度不对那条桥你一路坐到十个钟头你都解决不了。 但编剧头很喜欢聚埋晒编剧一起度。度到即系磨烂只噶， 系啊，咁啊通常嗱呢个我唔讲啦，即系有系因为做编剧系一种特殊嘅人嚟嘅，即系佢中意，即系佢即系嗱呢种真系工作狂嚟嘅， 系 就系话佢如果唔去工作嘅时候咧，佢唔知道啲时间应该点使嘅， 哦， 你明唔明啊？即系等于咧我谂啊，第一刻可能熟啦，有个爱尔兰作家叫做 John Banville， 你睇过未啦？你应该知道，因为每一次咧呢十年啊，每一次咧公布呢个诺贝尔文学奖嘅可能名单都有呢位， 除咗村上春树之外， 就系 John Banville 噶啦。咁呢条友咧就好好笑嘅，佢每朝起身咧。就是九點鐘就回到自己的 office， 咁然之後六點鐘放工，咁佢喺九點到六點咧就喺度寫嘢，咁然之後咧寫完之後咧，可能咧跟住就將嗰日寫嗰啲嘢睇過下，翻屋企睇完之後覺得鹹濫唔好，鹹濫劈曬垃圾桶。 好多作家都是工作狂嚟嘅，可能我哋喺即係節目即係下一節嘅時候再講，例如托爾斯泰有一個好出名嘅工作狂， 係， 但係導致到身邊其他人要陪佢一齊工作。呢、这個就係被工作狂嘅形成嘅原因。 唔啱啊！作家呢種自由職業咧，我最反對係集體創作。 啊， 但唔集体， 佢好私人嘅呢啲嘢，你多咗人咧喺度斗系唔得嘅，张飞做战船呢样嘢系唔系话创作者唔系靠呢个时间多嘅，系靠灵感嘅。 喂，马丁圣咁你捞唔到电影呢行喎，又捞唔到电视喎，因为电影 创作嘅工业 吓嗱， 你讲紧嗰啲系肥皂剧啫。 唔系，你做编剧，你系可以自己翻屋企写咗个剧本翻嚟，你一翻嚟之后，导演话喂，你咁样写我拍唔到啊，或者拍到，但系老细俾得10万我啫。 全部都改得你噶，揾唔到个景啊！ 你呢个系 个演员又话唔肯做啊！ 工厂，你呢个叫文化工厂，系工业化。 呢个阿多洛嘅说法啦。 唉，佢唔系真正嘅文化。 啊，唔系噶，一定嗱，一阵间过咗住咗之后，我哋翻嚟继续再倾啦。好啦，咁啊，先预先讲讲先。嗱，广东广西今日讲嘅题目叫做《被工作狂》，大家可以上 Facebook 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之友，友系朋友嘅友啊，嗰度留言嘅。咁啊，十一点之后啲老听众都知噶啦，可以打电话嚟参与我哋讨论。1872311，好啦，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听听新闻先。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为配合沙中线过海段新轨道接驳工程，东铁线旺角东站至到红磡站今日全日暂停服务。港铁安排免费接驳巴士来往九龙塘站至到红磡站，但系唔经旺角东站。在红磡站，港铁朝早派人在站内外指示乘客到接驳巴士位置，车站亦都有广播提醒乘客旺角东至到红磡站的服务今日暂停。在红磡站外，今朝早乘搭接驳巴士的人流不算多，有乘客坐西铁线到红磡计划去粉岭郊游，话事前不太清楚安排。乘客今日乘搭西铁线在红磡站出闸，车程免费，拍卡坐接驳巴士到九龙塘站再转乘其他的线路，亦都不会计算车费。至于坐东铁线在九龙塘站出闸，会计算正常的车费，坐接驳巴士转乘西铁线那程就不会被扣车费。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说，新型肺炎疫情仍然十分反复，全社会切勿掉以轻心，要保持警觉。政府亦都已经投入更多的人手，提升追踪确诊个案密切接触者的效率。张建宗在网志说，政府在启德社区会堂设立的个案追踪办公室明天开始运作，他日前到办公室了解准备情况。他说政府动员纪律部队协助追踪个案工作，更专业、更科学和更迅速地进行追踪，做好上游源头把关和围堵工作，迅速切断病毒传播链。张建宗又说，过去一年政府积极利用创新科技支援防疫抗疫工作，包括已经设立网站方便市民下载电子检测记录。政府今个月会准备好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计划的网上预约系统，在接种日的前一日向市民发出手机短信通知。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发表网志，说香港青年可以将目光放得更远，从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中寻找新机遇。他说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生活经验，亦都会对国家的人同事有更加密切的、更加深切的认识，帮助开阔眼界和建立人脉关系，履历表上亦都增添一项宝贵的资历。无论日后选择是回港发展，定是继续在大湾区工作或者创业，甚至是到海外发展事业，都是不可多得的经验和人生的历练。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解除美国和台湾接触的所有自我设限。蓬佩奥在声明中说，几十年以来国务院对美国外交官 军人同其他官员同台湾的互动制定复杂的内部限制。他说美国政府单方面采取这些行动，企图取悦北京的中共政权，但不再这样做。行政部门应该将过往由国务院发出有关同台湾关系的所有接触指引视作无效。蓬佩奥说今日的声明承认美台关系无必要，亦都不应该因为长久官僚机构的自我限制而受到束缚。天气方面，预测天气寒冷同非常干燥，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的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寒冷同埋干燥，星期二同星期三大致天晴，今个星期后期气温回升。现在气温是12度，相对湿度 33%，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加分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翻工或翻学，及早看医生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些啦。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点睇近日疫情的情况？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疫肺咧暂时就唔可以太乐观。如果一旦有超级群组，短时间之内咧十个人甚至乎几十人感染咧，咁佢哋喺嗰啲居住地方又可以牵引起另一轮嘅爆发。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世界走一圈，中澳关系。浸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丁伟。 2017年的时候呢，澳洲就制定了反外国干预法。那些外国传媒呢，他成日都讲一样东西，中国的统战部或者是有关人等呢，都是为这个中国政府服务的啦。所以在这个法律通过之后呢，即是中澳关系就开始变差了。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点点点。 好啦，翻翻嚟我哋今朝嘅广东广西啦。今朝咧，我哋讲嘅题目叫做备工作狂啊。咁啊，先同大家讲讲啦。而家天文台仍然发出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寒冷天气警告嘅，请大家注意啦吓。咁啊，直播室里边咧就有米哈同马恩赐，喺电话度咧就有马鼎盛啊。 系啊，头先两位讲嗰个996咧， 系 正式系备工作狂啦。老细嗌你咁做，你 系啊， 做啊，唔做就炒啦。 系， 但系有一种咧就唔使老细出声嘅。因为大家都香港人都知道打两份工是很正常的。 是。 为什么要打两份工呢？即是上有老下有小，这些是全世界都有的啦。但是作为这个防老啊，这样东西香港可能特别犀利一点。啊，即是要 供楼啊。 啊，供楼啊，不吃不着几多年才能够，不是买楼啊，上楼啊。啊，咁呢啲個防老咧，大家可能都有切身體驗啦。如果唔係即係富二代嘅話，咁你冇辦法喎、啊。為咗要供樓，你係一刻不停嘅。你話嗰個時間咩朝九晚啊，開玩笑啦。如果朝九晚五放到工，你咪晚五以後繼續再去揾多份工咯。 係。 啊，晚次你最犀利嗰陣時寫幾多個專欄啊？ 十幾個咯。 厉害！ 即系我尝试过呢个工作狂的日子嘅年轻嗰时候。 但系咧，呢个都系怀，即系有少少令我怀缅以前听阿爸工作嘅嗰啲岁月，就系、是、以前有一样嘢叫补水啊嘛。即系个补水就系你加咗班之后系有钱，而家嘅被工作狂咧系。你無條件加班一般嘅喎，你即係你喺個辦公室時間以外繼續工作咧，嗰啲係即係好似係必要做，而係冇額外嘅酬勞得到 嘅。係啊，你阿 爸算幸福啊！我阿 爸以前係九至九嘅，真係係啊！即係你馬鼎盛可能都知啊，馬鼎盛阿 爸更加添啦，廿四小時工作嘅分鐘嘅，因為佢腦筋不斷要轉嘅嘛。 即係我自己嘅工當然啦，係啦，你想出人頭地 係 啊，你想。即系度桥度到人哋冇人有嘅， 系 咁当然你就要自己去开动脑筋， 系 啊点样挖通心思都要取悦啲观众啊，如果唔系人哋啊过隔篱台啦。 唔系，同埋有样嘢，即系譬如我初入电视台嘅时候咧，咁人哋点会想识你咧，或者觉得你得咧？就 系 话你一定喺你翻工准备开会之前，你已经有个预备， 准备好晒啦。 一开始得唔得都好，你要讲条桥出嚟。或者你發表下你一啲意見，你一啲諗法，你嗰啲諗法可能唔通嘅，因為你新仔啊嘛。咁但係至少你喺公餘嘅時間，你係有諗過嘅。即係好多人咧就唔係嘅，一放工咧就嚇冚唪拋諸腦後，我而家去玩啊咁諸如此類。咁就唔會再諗呢啲嘢。咁如果你做一個創作性嘅行業咧，即係搞創作嘅話咧，咁呢樣嘢咧就係好弊。 呢個創作 你都係好努力㗎啦，但係仲未夠， 仲未夠啊！ 即 係哇，早啲識你咪好。 二方面咧 OK 嘅，喺做人方面咧仲爭少少。 哦， 唔係話而家嚇，即係你後生嗰陣時啊，可能仲未識。 係點咧？ 如果你識嘅話咧，就唔係話準備好啲橋， 係 啊，翻工去交橋， 係 而係即係準備好啲橋咧。喺翻工之下去揾老细， 哇！ 贡献啲桥俾老细。 哎呀，真系当年识你又好啊！ 你当年识呢啲桥咧，你就会进步快啲。 嘿，我而家明白次官点解升级升得咁快啊！ 梗系啦，即系嗰啲聪明咧，系送俾老细嘅。 系 啊，老细聪明，你就喺度拍掌咁啦。 嗰啲都講唔上係工作緊嘅時間定係公餘時間啦，即係佢打好各方關係啊， 表現自己啊 等等。你講得啱。 但 係剛才講緊就係創作同埋所謂一般勞動工作嘅分別啦，即係勞動工作以工時計咧，我哋就容易啲去衡量嗰個所謂工作狂與否。但係一啲本身都唔係用工時計算嘅工作，例如一個劇本賣幾錢同埋一份稿賣幾錢，你唔係用你寫幾耐去計噶嘛？即係嗰陣時咧就更加難去講話，即係究竟佢係一個工作狂定唔係工作狂，因為廿四小時都工作緊。 哦，唔係，即係外國就係嘅喎，即係我試過啦，即係有啲劇本，譬如話或者有啲文件啊，需要翻譯成英文啦，咁於是揾個即係英文人啦，你或者你寫咗英文之後揾人改啦，咁佢係同你計工時嘅喎。 系噶，佢会 嗰啲当然啦，嗰啲可以计嘅。 佢于是计，譬如话你俾一份即系我要做成呢个工作要几多个小时，咁通常佢都系报大数噶啦。 即系当系计字数都得。 啊，又得任你嘅啫。 咁呢个有行家啦，即系你究竟知唔知大概即系用几多时间去翻译，系作为一个合理嘅时间咁。 即系以前因为系所谓机器生产嘅年代啊嘛，大家睇即系。查理嗰個摩登時代都知啦，咁所以咧，你喺工廠裏面有個流水帳式嘅咁嘅所謂 production line 生產線啊，咁嘅時候咧咪計時間咯，係嘛？但係而家咧即係開始講即係所謂創造嘅工業啦， 創意嘅工業， 創意工業啦，咁所以你睇到新嘅嗰啲嗰啲公司啊，譬如 Google 啊。蘋果啊，呢啲咧已經唔係馬雲嗰啲996啦。馬雲啲996啊，馬鼎盛講得好啱嘅，即係你能夠請到嘅人，如果要996咁做咧，就十個裏面有九個都係唔掂。 但係我又見到係低裝同高裝嘅分別啫喎。 係， 即係例如美國嘅嗰啲即係所謂科技公司，佢點樣令到你超長時間工作，佢就唔係叫你996， 係， 佢就喺間公司裏面起埋屋啦。 系啊， 餐厅啦， 系 起埋打乒乓波嘅地方啦， 冇错， 俾你瞓觉啦，即系令到你觉得好似喺度住咁样。其实咪就系叫你翻工，你瞓醒屋继续做啦，咁样。即系佢只系唔系一个硬性指标，叫你做996咁解啫嘛。 冇错，佢俾你即系叹啲咯。 系啦， 呢个变咗咧系奴隶社会时间。 系啊， 香港都有喎。啊， 精明嘅老细咧系买你啲 idea 嘅，唔系买你呢个人嘅。你成个人放喺树有咩用啊？ 咪有用噶、 啊， 我识一个即系 即系唔讲，唔好讲边个啦吓，即系有个洋人啦吓，即系喺香港，咁咧即系都系做新闻事业嘅，咁咧于是咧有个老板出重金嚟请佢，仲有一样嘢就 系 话咧佢嘅屋企，佢即系佢当然嗰栋嘢系佢起噶啦，俾一层楼佢住，成千尺嘅，就喺佢自即系同一间同一座大厦里边， 包唔包伙食？ 冇所谓咯， 佢包住啦，搭楼几多钱啊？ 系咯，你食嘢食得几多啊？包埋酒添，因为洋人最紧要系饮酒吓。咁于是咧，几乎24小时咧，即系佢几任何时间，佢都可以即刻揾到佢啦。 啊， 咁你系卖身啊，等于系 有 call 机身， 高级卖身。咁结果佢做咗年岭咧，佢就唔得啦，我捞唔掂啊，即系咁样。 佢都可以挨年岭，我服得佢多喎。 喂，钱嚟噶，大佬，几 个月都还唔起你啦。 即系而家讲，当然系十几廿年前啦。佢做一年，佢就真系上到车噶咯。 加干啊！ 咁冇办法啦，你咪唯有俾人揸咯。 嗱，有个古仔咧，就真系吓俾工作狂啦。 系 就一只雀仔叫精卫。 是汪精卫的精卫。 啊这个精卫呢他什么原因要报仇啊怎样不理他啦总之就一日24小时不停咁担啲嘢去填海。 是。 啊填完呢又飞返去再担。即他呢啲是一个意念嚟嘅。 是。 这个意念驱使到他呢工作狂。 嗯。 啊你不要理他是怎样刺激到他的。 嗯。 但是这种这个精神啊唔係點解啲人會改名叫精衛啊？ 你咧而家唔敢啦，而家 即係我哋，你最需要秦桧啦，以後 冇人知咗 邊個叫阿桧啊？ 其實桧樹係好事嚟㗎，桧樹係好事。 本來桧樹即係同松柏係齊名㗎嘛。 冇錯啊！ 啊，咁我哋嗰個時代咧，有一個被工作狂咧，即係呢個係小説中嘅人物咧，就叫做保險嗰個賊金。 係 啊，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呢個小説嘅主角。 未啊？有冇睇过？ 有啊， 咁呢个作者咧，奥斯特罗夫斯基咧，亦都系一个工作狂嚟嘅。 系， 即系正如马恩次所讲，佢系一个作家咁，当然佢除咗写书，佢仲有咩做咧？已经瘫痪咗噶啦，又盲咗噶啦。 系， 咁啊，即系除咗食饭、瞓觉，咁就系工作啦。 就谂嘢啦， 特别系佢。晚年嗰陣時候，即係身體已經唔好啦，佢要趕時間噶嘛。如果未寫完就瓜咗啦，咁即係好似紅樓夢咁。 係 啊，所以呢個奧斯特羅夫斯基咧，佢呢種工作，點解地工作狂咧？就因為佢早年嗰啲生涯啊， 係 積累出嚟嗰啲素材， 係 佢要以呢個文學形式將佢傾訴出嚟， 係 等佢感染整個社會。所以佢即系呢种热情啊！你话佢呢种狂咧，其实系非常之正面嘅， 俾内心里边嘅嗰个热情去狂咗自己。 佢直情系爆发啊！ 系 啊，即系马恩次，可能你都曾经有过一段幸福嘅时候，叫做呢个思如泉涌啊！ 系啊，一定 啊，不可自已咁样。 系啊，系啊， 啊写，好似倪匡一日写几万字，哇！我真系服咗佢，抄都抄。 唔系佢系真系因为佢要使得钱多咗，佢中意最中意物即系享受咗， 所以帮佢执字粒嗰个比较辛苦啲，因为要睇得明佢啲草书。 唔系所即系几乎冚唪唥嗰时 专用噶嘅执字啦， 每一个都有噶，简而清啊，甚至 三苏啊， 三苏尤其是啊，真系一路打牌一路写稿噶嘛，听讲。 唔系刚才讲到，因此阿马老师讲话，即系作家咧个人创作就好似即系。好多俄國作家都係咁樣嘅，即係例如托爾斯泰剛才講咧，想講就係、是，亦都係一個即係長時間沉醉於自己工作，即係寫十幾個鐘嘅一日。 係 一部小説，即係《戰爭與和平》寫七年，寫100万字， 你抄都抄唔掂。 係啦，咁我個人創作，但係佢會牽動到其他人，例如佢老婆。 嗯， 因為你寫文咧，你自己寫啫，你要騰文噶嘛。 哦， 你要改噶嘛？ 系 咁啊，好出名就系佢太太咧，即系苏菲亚咧，就、即系除咗要帮你生十几个小朋友之外，即系就系帮你腾文啦， 系 同埋改啦。所以到最后咧，即系晚期嘅时候，托尔斯泰分晒啲田啊，分晒啲家产嘅时候咧，苏菲亚就好嬲啊！即系 我帮你收翻， 我挨咗咁耐，写完咁多著作，你啲著作权就献俾国家，你啲田就献俾农奴。 佢唔识中文啊！如果识中文，有6个字搞掂啦。 系点咧？ 牛耕田就马食谷啊嘛，你即系做到只牛咁样生完仔就生字，喺度生字， 佢冇谂过自己系牛， 咁你咪就牛咯。 不過馬鼎盛，我又想起一樣嘢喎，即係所謂社會主義建設嘅初級階段咧，佢其實係要求每一個人都係工作狂嘅喎。 我啱想講呢樣嘢，有句説話咧叫一天等於二十年，馬鼎盛聽過啊？ 聽過，口號嚟。 邊個講噶？ 係咪阿毛啊？唔係。 唔係，喺中國咧就劉少奇講嘅。 係。 但刘少奇执马克思口水尾， 系 啊，马克思佢系最早提出呢个一天等于二十年，佢点解释咧？即系资本主义嗰个制度咧系好差嘅，即系正如头先大家所讲系被工作狂啊。咁马克思去引用大英博物馆嗰啲资料都系好真实噶啦，好残酷噶啦。 嗰时系好残酷噶， 嗰啲纺织女工即系做到盲啊， 系。 嗰啲鋼鐵工人又做到死啊！ 係啊， 咁呢個制度咧，馬克思認為係非常之唔人道嘅，必須要打爛嘅。 係啊， 點解咧？即係做嘅冇所得，所得嘅唔使做。 嗯。 咁點樣去打爛呢個制度，成為即係勞動者所有，即係話耕者有其田咁解啫嚇。 係啊。 咁咧個生產力就得到極大解放啦。 是啊， 即系呢个系佢想象喺理论上咁啦。 系 如果即系实行咗消灭咗资本主义，实行咗共产主义之后咧，咁嗰个生产力咧就一天等于二十年啦。 哦， 呢个咁样嚟 嘅。好啦，咁到咗 咁有机器得噶。 中共八大 系 一九五六年嗰阵时咧，第二次会议，刘少奇就提出呢个一天等于二十年。 系 咁啊，毛泽东呢个大跃进咧。就是实行了马克思这个理想是、但是他这个大跃进是逼到人去超乎体力这样去做、挑灯夜战这件事不出奇、苏秦都是挑灯夜战、但 是人都知道挑灯夜战不可以持久的嘛、人可以几日几日不睡觉、三日三夜来是即是我试过两日两夜真的就吃下饭就冧了啦 你 话瞓咗又好，系冧咗又好。 日本好多72小时工作之后暴毙过劳死就系咁嘅状况。 一定啦，都话唔饮水可以七日，食嘢可以一个礼拜，唔瞓觉三日你死。 系 你唔信试下，嘈住你就唔准合眼嘅。 系啊， 我惊你叫我哋试下， 一定唔得。 唔系呢啲酷刑嚟嘅，呢个酷刑，你乜嘢都招供。 大跃进嗰阵时咧， 系 佢呢种被工作狂啊。那個狂字就非常之貼切。嗱，比如講，大家都知道耕地係深耕比較好啊。點解咧？因為你將嗰啲土整鬆佢，啲根就可以去深啲地方去吸取養分啊嘛。 係 啊。 但係呢個只係一個方面。深耕咧有一個壞處，即係我喺農村工作過幾年，即係好知道乜嘢叫做土壤。 嗯。 土壤咧系同泥土唔同嘅， 系 土壤系经过即系人类或者系植物、动物，几千年、几万年嘅喺上面喺地面上面生活，就造成咗地表嘅好薄嘅一层土壤咧，佢系有生命嘅，即系有咩蚯蚓啊嗰啲唔计啊，蟋蟀啊嗰啲唔计啊，佢有大量嘅微生物，你。如果再下面咧，嗰啲叫生土，嗰啲叫生土，生土就系冇乜生命嘅。当然你有啲植物啦吓，但系一般嗰啲深层嗰啲土就唔系土壤啦， 冇机， 系冇生命嘅。 系啦， 系啊。 咁你如果将佢翻咗上嚟咧，其实你系搞坏咗嗰个地表。 哦，土壤。 嗰陣時，你知唔知變成點樣啊？ 係點啊？ 毛澤東一話，誒，仲係深耕好喎、啊，你哋耕幾寸啊？五寸、七寸、一尺， 係 搞翻生深耕係有好處。結果啲鄉下佬咧， 挖曬出嚟， 唔係農民啊，係啲隊長啊，係啲公社社長啊， 呢啲又係拉後腿的螞蟻啊！呢啲 即係佢哋要聽上面話啊嘛， 係啊， 同埋要比較啊嘛。我呢个生产队翻一尺，隔篱两尺， 系 再后边三尺， 哇！ 咁我咪成咗呢个资产阶级司长， 啊， 系嘛唔得噶嘛？咁啊试过咧深翻一丈， 哇！搞錯， 你挖戰壕啊？ 考古啊，系， 而且即系啲咁蠢嘅大跃进嗰啲事咧，系好多好多嘅， 层出不穷。 咁呢啲工作狂个狂字咧，就表现出嚟啦。所以即系彭德怀同毛泽东提意见嗰阵时就话：，喂，呢啲系小资人家狂热、哦， 系冇科学噶嘛，冇科学系。 佢仲话小资人家急啫，啊！但系毛泽东都唔得啦，你话我狂热， 系 咁啊，即系话我崛起。 是 啊、你即系闹我讲粗口， 系， 我呢啲原话嚟噶。 吓、 啊，彭德怀，我几时有闹过你啊？你话我狂热啊嘛？啊， 狂热啦！ 狂热咩意思？你知唔知啊？ 狂热。 彭德怀我唔知道、啊，原来狂热同神勃有关系噶，我真系唔知道、啊。咁嗰阵时一天等于二十年咧，呢、這个政治口号变成一个工作嘅量化规则咧，成个中国就崩溃。 系啊，你唔科学啊嘛？ 唔系你工厂又系要求咁，我喺工厂又做过。 系 工厂，比如讲你话你需要量化啊嘛。 系 咁车床嗰阵时，你明唔明咩意思啊？ 知我知 啊，得啦，咁就得啦。车床有车刀， 系啊， 有转速， 系啊， 即系你转速如果系一分钟二百转， 嗯， 咁、那个车刀个进刀又唔同啊，即系等于你工作快啲咁解啫。 系啊。 佢搞到两倍、三倍， 哇！唔掂啊， 唔得。 你后边 第一样嘢机器负荷顶唔住， 系第二个输入个速度唔够啊嘛。 第二个工作件顶唔住啊。 系啊， 你知唔知个车都进得快嗰头系会烧嘅？ 咁我啊未试过，未见过。 摩擦力啊， 系啊， 个摩擦力 快得滞。 我哋亲眼见过，如果你系高速嘅话咧， 系 嗰个钢系帮佢烧到蓝色嘅。 啊！ 咁其實就已經廢咗噶啦， 係啊， 等於退火， 係 即係等於係唔硬噶啦嗰陣時，因為高温之下鋼都會軟。 已經唔講安全問題啦，員工嘅安全問題。 安全喎、啊，你真係死得人多啦。但係你可以報上去話我已經完成咗咩咩咩計劃， 係 啊，上面嗰啲懵丙佢唔理噶，開心啦，敲锣打鼓啦，報喜啦，放衛星啦，即係嗰陣時一天等於二十年。嗰、那個環境啊， 是 就係、是、被工作狂。 係 今時今日咧，我哋有另一種即係所謂嘅客觀指標去量度，究竟我哋即係個地方係咪即係工作狂嘅？就係、是、一年嘅工時， 係 即係每年都有啲統計嘅。即係舉例用翻即係近呢幾年嘅統計，就係、是、我哋見到平均所謂先進即係發達國家啦，即係其實就係講緊歐洲，基本上 係 就係、是。一年咧，大概員工就係做1400個小時或者1500個小時，即係投嗰啲最少嘅國家，即係德國啊、丹麥啊、挪威啊等等。多成點咧？例如墨西哥咧就最多啊，做2200幾個小時。係咁啊，韓國都唔少啊，2024個小時咁樣一年。咁啊，但係呢個統計裏邊冇香港嘅。原因就係個統計係以國家計嘅，咁計唔到香港。但係計香港，如果我哋自己用我哋嘅即係政府嘅計算統計咧、 嗯， 其實我哋都入到頭五大嘅、 啊，即 係我哋 即係超過二千小時㗎啦。 係啊，我哋係即係大概計出嚟係2200小時度，一年即係香港人。所以香港人喺個客觀上就即係集體被工作狂，因為我哋無論係工時啦，定係還是年假，其實我哋相對都少啦。即係歐洲其實放緊二十幾日，甚至有國家係三十日嘅即係假期啊，有薪假期。咁啊，香港即係不能夠比喻添啊。 咁問題就係、是，所以呢個咧就有經濟學上有個叫做咩產能率啊。系嘛？即系啦，即系所谓 productivity 啊嘛，就系话你将你工作出产，即系 output 啦，产出有几多地除你所用嘅工时啊嘛。咁你工时越长咧，其实你个产能率咧就越低。 系 嘛？即系你譬如德国咁，我做嗰啲工人做千四小时，已经佢生产嘅嘢啊嘅价值啊，已经高过你二千几小时啊。 另外有一种讲法咧，一种标准叫做劳动生产率。 系啊，一样啦，即系我意思。 劳动生产率，你同一让工时能够生产出 多啲 多价值， 系啦，冇错， 呢、這个先至系紧要嘅，即系等于你 系 掘地嘅，系种地嘅，我咧系珠宝雕刻嘅， 系 咁啊，同你点比咧？ 系 啊，你个锄头大，我把刀仔细， 冇得比噶，呢、這个冇得比。 我做紧嗰粒钻石， 系 咁佢咩工时咧？你话你玩一次做几多个专栏同托尔斯泰比下？ 冇得比啊！ 得个托字啦。 喂，佢百几年佢仲翻印紧。 托尔斯系一起手， 我哋百几日都冇 字数限制就完咗啦。 搞到冇人睇，个个都唔系。而家惨在咁啊，咪吓，可能系唔知马鼎盛知唔知？即系喺欧洲啦。嗰啲打足球嘅前锋啊，都有计数，即系你几多分钟里面入到一球波啊？即系嗱，譬如你全季打咗几多场，咁啊计翻啦，每一场系90分钟啊嘛，或者你半路出嚟做即系后备出场咁啦，咁然之后你入咗几多场，几多个波，于是就取除佢。 呢啲唔多公道，同埋唔多科。 系啊，但系佢话，但我冇得比较 啊嘛。人哋俾波你嘛，喂得好嘅话。 系 睇得好，你一脚咪到咯，已经 守门员都有啊，守门员有 clean sheet 啫嘛，即系究竟保持几多清白之身，几多场？ 系啊，呢、這个其实 所以打弱队嗰啲就好惨啊，啲龙门 清白之身，你四个后卫唔配合，我死得啦， 冇错， 净系整啲十二码我。 唔系即系呢一种咁嘅谂嘢嘅方法，呢种咁嘅心态已经渗入到呢个体育里边啦，咁啊。在美国尤其是紧要添啊！好啦，讲到呢度，我哋又要休息一阵，听听呢个新闻噶啦。咁啊，讲讲个电话号码先啦，1872311，一阵间十一点后，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嘅。另外咧，大家当然可以上 Facebook 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之友朋友嘅友咧，系留言嘅。咁啊，我哋今日嘅题目叫做被工作狂啊！ 美国白宫一名高级官员说，副总统彭斯将会出席今个月20号拜登的总统就职典礼。总统特朗普早前在 Twitter 贴文说不会出席拜登的就职典礼，没有解释原因，将会是150年来首位不出席继任人就职礼的现任总统。另外，特朗普的任期只是剩下一个几星期之际，因为被指煽动支持者到国会山庄触发暴力冲击事件，面临任内第二次弹劾。美国传媒报道，控制众议院的民主党计划星期一启动弹劾程序，预计最快星期三表决。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寒冷和非常干燥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天气寒冷和非常干燥，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的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寒冷和干燥，星期二和星期三大致天晴，今个星期后期气温回升。而家气温系12度，相对湿度3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依玲首先同你讲港铁消息。东铁线有过海段嘅新轨道接驳工程。今日的东铁线来往红磡至到旺角东站的列车服务是会暂停的。港铁亦都安排了接驳巴士来往红磡至到九龙塘，途中是不停旺角东站，就是为了配合东铁线过海段的新轨道接驳工程。今日的东铁线是会不停红磡和旺角东站的。另外是封路方面，古惑大路道去尖沙咀方向是有路面维修工程，现在近住对行道的慢线是需要封闭。而较早前糖水道因为有水管急收，现在是去东区走廊方向近住和富道的水管急收已经完成，所有的行车线都已经重开翻。隧道方面，现在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畅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三号干线落车去葵芳、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去屯门、长青隧道入口去九龙，同埋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情况要留心，遇到道路工程的时候就记得要减速。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 没有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不要去其他地方。 第十四届香港书奖的提名期已经开始了。 凡在2020年首次出版的中文书籍就可以接受提名。我们还有新晋作家奖，只要你在2020年首次出版中文印刷书籍或者电子书就可以报名的了。 网上提名可以上到去我们香港书奖网站 rthk.hk/14thbookprize。 2021年1月20号截止。 推动优质阅读，表扬优秀中文出版书籍。 翻嚟今朝嘅廣東廣西啊！我哋今日嘅題目叫做避工作狂。咁啊，天文台仍然發出紅色火災危險警告同埋寒冷天氣警告嘅。咁啊，直播室咧有米哈同埋馬恩慈，喺電話就有馬鼎盛嘅嚇。 係啊，有一個政治人物大家非常之熟悉嘅咧，佢啊真係一個避工作狂，姓周名恩來。 係 啊，咁啊，周恩來咧，首先性格決定佢命運啦。 係啊， 性格咧就係、是。 做阿姨， 非常叫做咩啊？你话佢好周到又得，你话佢举轻若重又得。 吓、啊，唔系举重若轻啊？ 嗰个邓小平， 哦， 嗰个邓小平， 好， 一阵先讲。 事事关心。 周恩来喺文化革命嗰阵时，佢呢啲被工作狂咧就表现得淋漓尽致啦。 嗯， 因为佢系总理， 嗯， 咁啊总理就要管理国家嘅运作， 系。 咁佢係大把助手、啊、中國嘅特色副總理有十幾個， 係 咁啊！問題就係咪能俾人打倒曬？平平即 係冧曬， 從第一副總理開始， 係 一路打落去， 係 打到最後嗰個叫陶柱， 係 陶柱後尾都打到埋， 係 咁即係呢啲副總理要做嘅嘢就佢做埋啦。 係啊，馬鼎盛啊，唔好意思啊，cut 一 cut 你先，你記住一陣間想講乜，因為我想接聽個電話先啊。 好啊，好啊， 好嘛，我哋電話號碼係1872311，咁啊，陳小姐， 係啊，早晨啊， 係早晨，你好， 係講起工作狂就想講一樣嘢啫， 係 即係作為老細咧，即係你哋啲夥計點做都好，佢都感覺係唔滿意嘅。即系点讲咧？ 唔系你系老细定打工噶？ 我系打工。 而家变咗老，唔系即系我想最好有一个咧，又做过老细，又做过打工嘅。 我都做过老细嘅， 系嘛？即系咁，你系咪真系觉得啲做你老细，你做老细？ 唔系我做老细， 就好好嘅。 我冇咁大，因为我系打工出身，我系只问结果，我唔问过程嘅。 哦，你问结果嘅啫，系好，继续讲啊，唔好意思。 咁我觉得系好似。即系我老细成日同我讲一样嘢，就话因为我老细佢可能都几咩啦，佢成日都同我讲一样嘢，就系话我请咗啲伙计翻嚟，硬系帮唔到我手嘅。 嗱，我可唔可以问下你边行咧？即系你打工嗰时 候我打工就系做出入口嘅，我自己都系做日本。哦、我自己嗰时做都系做日本嘅。 诶，即系出入口系。 系啦，都系属于嘅。咁我想讲样嘢，我就话即系我同我老细讲样嘢咯。我就话咁你重赏之下啦。你如果你觉得佢做唔到嘢，你咪炒佢咯，系咪啊？即系同成日同我讲样，我觉得冇用啊。因为你讲真，你做做美国嘅，你啲同事夜晚一定要 OT 咧，即系有时差噶嘛。 啱啊， 系。 咁你觉得佢做唔到嘢，你又话性格坏身，但系你。但系头先我都听你哋讲咧，啲嘢系 OT 系冇钱噶、哦。 系啊系啊，香港好少。 你冇以前话 OT 啊？个个都话留低 OT。 系。 即系而家好少公司有 OT 有钱嘅。 系。 都有嘅。 系。 但系你 佢为乜啫？佢都系为你公司啫嘛。 系 你话佢做唔到嘢，佢先至 O T 嘅啫。 系 即系个心态系咁个。 哦， 但系我又即系我系作为伙计咧，你作为老细，你成日同我讲呢样嘢，我又唔知点讲咧。咁 唔开心咯。 但系打官仔嘅角度嚟讲，我梗系帮同事噶啦，系咪先？ 唔系同埋即系你啲员工会好冇瘾噶嘛？ 影响士气啊！ 系啊，影响士气。 即系你作为老细，你讲样嘢，即系话。你哋可唔可以夜晚早啲收工啊？即系话你哋即系话做快少少啊？咁你有冇谂下你有时差呢样嘢噶嘛？ 哦，明白啦。 系咪啊？即系我觉得即系作为任何老细啊，打工都好，即系好似今次疫情咁啊，我哋香港政府嗰啲高工都系扑心扑命咁啊，为我哋市民咁去做啦。你咁啊，我哋市民都冇理由质疑佢哋工作能力噶嘛，系咪一样道理噶嘛？ 好啊，咁多谢你嘅电话先啊。好嘅，嗱，我哋电话号码1872311。好，马鼎盛交翻俾你。 系啊，头先讲开周恩来喺文化革命当中咧，嗰啲副总理一个个打倒晒，佢要捞埋副总理嗰份。 系 几十个部长咧，基本上系打倒，咁佢又要捞埋。问题咧，佢最弊系个身份尴尬。 哦、 一方面咧，佢系即系政府嘅首脑啦，总理就政府首脑啦，咁啊要日常嗰啲政府工作。另一方面，佢又系中央文革小组嘅顾问， 自己打到自己啊！ 顾问 系 咁啊，顾问咁啊，江青嗰班友啊，成日嚟烦佢， 系 咁佢又要敷衍江青佢哋嗰份。咁仲有一样嘢咧，佢系建国初期嘅外交部长。当然后尾交咗俾陈毅啊，咁但系陈毅打到咗以后咧，外交呢饭咧又关佢， 又翻去度， 系啊， 又关佢事。咁啊，外交嗰班造反派咧，一日到黑喺度咩烧领事馆啊，或者喺人哋嗰个国家度派发毛主席语录啊， 系， 即系搞埋晒呢啲咁嘅动作。咁啊，一日到黑接抗议， 系， 咁一日到黑咧，佢又要受命去抗议人哋， 系， 喂。咁即真係心力交瘁，冇晒辦法。 嗯， 但係都要死撐，因為佢如果唔撐咧，咁啊仲弊。咁仲要保護一啲人。 係。 佢又係統戰嘅一把手。啊，咁啊，即係嗰班大畫家、大作家、大舞蹈家、大歌唱家，係又同佢喊苦喊屈，即係唔求第二樣啊，救命啊，救命！ 係、 啊、生存到就得啦。 抄家乜嘢都好啦，打到去剃头去扫街，救命就得啦。咁佢又冇权去救喎，救唔救到又要问过江青喎。咁所以嗰阵时佢个日子咧就 好难过， 非常难过， 心力交瘁。 唔系听讲佢好似瞓三四个钟嘅啫。 有冇得瞓三四个钟 都成为疑问， 系咪连续瞓咗三四个钟？ 仲要佢要服侍毛泽东嗰啲即系 深夜 无神，失惊无神。 系啊， 试过即系几日几夜 唔瞓嘅， 实在唔得啦，咁啊瞓啦。你知道佢哋嗰啲全部有呢啲咁嘅病，就系叫咩亢奋啊？ 亢奋系啊，亢奋症。 到时允许你可以休息一阵，嗰阵时你反而瞓唔着。 系啊， 要上下主席食安眠药先。 冇用，长期食药都冇用。 系、啊、 好啦，咁啊好不容易叫做系能够睡眠啦。啊，毛泽东一个电话嚟，咁点算咧？ 毛泽东夜晚唔瞓觉噶嘛？ 唔系，邓颖超可以同佢挡任何嘢，但系毛泽东呢手嘢挡唔到。 系、 啊，咁啊即刻。因为佢食咗个眠药咧，整佢起身，就算系即系冷水喷面，乜嘢都用晒都唔掂。但系毛泽东嗰阵时等紧你，咁点算咧？嗰啲警卫咧，唯有就即系架起佢啊，两个人架起佢，咁样喺度跑，喺度走，咁样整醒佢。 系啊， 系啊，咁即系佢嘅被工作狂咧。唔係一時半時嘅，係長期咁樣，從大躍進開始啊，就係佢做出一個國民經濟報告咧，毛澤東話唔得，你呢啲小慢差廢啊，小腳老太太行路，咁我要大躍進，你點講得上啊？咁周恩來話，即係呢樣嘢個計劃我已經盡咗咯，即係唔係我唔盡力喎，係嗰個國家係 咁多嘅啫嘛 嚇。 咁多料咁办法， 我点样违背良心嚟做呢？咦，毛泽东话你同我讲良心 哦，资产阶级 唔系你入党嗰阵时唔记得咗咩？ 系 啊，咩叫政治？咩叫党性啊？你而家同我讲良心 系 啊？咁你点唔可以咁做嘅吓？ 系、 啊、先交份检讨啦。你 仲要交多份检讨？ 系 啊，你检讨书唔好嗌秘书写啊，自己写啊。 系啊。 系啊， 至少都要抄一次啦。 三日三夜咧， 叫老婆写都要 亲笔写， 都要吓、要亲笔写。叫老婆代写， 容易问题即系破面自干。 系啊， 你写完以后你要执行喎、啊，大佬。 系。 系嘛？即系自杀嗰阵时候，你点自杀咧？ 系。 你真系俾佢自杀系好、啊，佢唔系、啊， 系 佢凌迟、啊，慢慢咁割、啊。 真系阴功。 所以你喺正。政界咧被工作狂呢样嘢咧，周恩来系嘅典型。你头先讲邓小平咧， 就调转 爱， 系 叫举重若轻， 系 啊天跌落嚟当被冚。 嗯， 啊你有咩事咧？诶唔紧要啊，咪就咁咯。咁又打仗死几多人？诶唔紧要，死咗再招兵啦。咁， 嗯， 你话咩水库山洪爆发咁， 系 咁啊天光先啦啊！ 你睇到 真事嚟噶，1975年 系。 1975年喺河南嗰度嗰啲水库由于即系设计唔好啊，一落雨咧，啲小水库崩，然后跟住大水库崩，成条京广铁路浸晒。 系 我嗰次啱啱好就系坐车到嗰度，即系我算系好噶啦，已经修复咗啦，但系必须慢驶，单线慢驶。 哦， 啊咁啊，即系喺窗度睇到嗰啲水。嗰啲浸法啊，即系当时系浸嗰阵时咧， 一片汪洋。 省委书记话要炸咗个大坝， 哦， 即系泄洪啊， 系系。 咁但系省委书记冇兵噶嘛，炸大坝要解放军啊嘛， 系啊系啊， 解放 军唔系咁易炸噶， 系啊，中央批要邓小平系中央军委嘅值班啊嘛，佢系主管嚟噶嘛，咁啊电话打到佢屋企咧，佢女接电话，这个啊，小平同志休息咗啦。话十万火急啊，嗰阵时李先念啊，李登辉啊，呢两个副总理喺第一线度指挥， 系 佢两个都指挥唔到兵噶嘛， 系 啊，咁你唔该派解放军搵飞机嚟炸佢霸啦，咁 系爆炸兵佢、 天光先，佢女话天光先， 系 即系我信得过咧，佢个女就唔够胆话天光先。是不是你的女邓林又好邓容又好邓林又好你接这些中央军委的电话你怎么够胆跟李先念说天光先、啊、其实呢后面的人计个时间邓小平那时候打着 桥牌。哦。你照计都是的你那个电话没有理由打到他家的嘛。 是打到家的。 我知道但是原则上 是吗 咁佢放咗工翻屋企，佢热线电话摆喺床头，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 搵噶嘛？ 点会搵个女走去听电话呢？奇怪啊，真系。 咁佢打紧牌唔听电话 咪咧？咁啊，唔系即好啊！讲到呢度，我哋又听个电话啦，好嘛？马鼎盛，好，阿唐生， 系你哋好， 系请讲，请讲， 系咁啊，就我咧就已经退休噶啦， 系。 咁、咧就我近时咧就服务嗰、那个政府部门，就 系 属于半纪律部队嘅。 系 啊，咁、那个老细咧就因为咧佢系 acting 啊，即系处理紧啊， 系 即系处理即系 act 紧啦， 暂代啦， 咁系暂代啦，系啦。咁变咗咧，佢咧就即系要我哋做啲 case 啊， 系 做得多就越好。 哦， 咁变咗我哋咧就 博升啊， 不眠不休，不眠不休，梗系啦。 哦， 佢上面嗰个人 act 紧， 好， 咁大家 win win。 系， 咁咧佢咧就 跑紧马仔， 系啦，跟住咧大家跑马仔，咁我哋咧就想上位嗰啲同事咧， 系 都 win win win 啦，你明唔明啊？即系有 case 咁变咗写易写啲啦，你明讲咩？啊，咁就咁咯，即系上边就好大起功啦， 系 呢个 case 咁样，即系上边再要俾上边睇 咁 样。 咁但系你哋好似有 OT 噶系嘛？ 冇噶， 冇噶。 冇噶啦， 政府都冇。 系啊，冇噶啦，因为你系礼拜六、礼拜日啊嘛。 好，OK。 连续踩得好尽嘅，要因为咧变咗咧就因为有其他嗰啲主管咧都喺隔篱啊嘛。 嗯。 咁其他主管见到咧，就想都学佢啦，即系学我个老细啦。但系点知啲马仔唔生性啊？唔听人讲，点解我老细做得到咧？因为佢出招都几好嘅。 系点咧？ 就系咧，话你做咗 case 咧，我请你食饭。 哦。 咁咧，日日做到咧，日日请。食得几食咧？你唔好意思，做唔做咯？ 哦、即系都系广东人最老土嗰句。 鸡髀打人牙较软， 系好。好多谢你啊，唐生吓， 多谢好， 拜拜。啊，咁所以做老细真系要识做。 咩 啊？ 听众嘅即系分享咧，谂起最近即系近呢几年红嘅一套日剧咧，叫《半泽直树》啊。 系。 里边有句说话咧，就系话即系下属嘅功绩就系上司嘅功劳。咁呢个冇问题啦，即系如果下属功绩可以变到上司嘅功劳，咁起码都即系正如刚才观听众讲话，即系 win win 啦。但最大嘅问题系上司嘅过错系下属嘅责任。即系咧，你个问题唔系我做咗几辛苦啊，而系嗰啲功劳系咪公平对待先？即系我被工作狂员，但系我个结果系咩先？即系上司就攞晒工吓，咁啊下属即系犯错或者上司犯错嘅时候，下属又顶晒。即系我觉得呢个先系嗰、那个即系被工作狂嘅，即系喺嗰个平衡点样工作与否咧，最困难嘅问题就系你个上司系咩人，有阵时冇得拣。 嗯，即係如果你係即係官方機構咁，你冇得喐噶啦。係 咯。 嚇、啊！但係如果你話商業機構，咪即係冚唪唥你啲員工咪走咯。 係係冇錯。啱 唔啱啊？即係你仲有你即係出邊有其他條路走啊嘛。 嗯。 係嘛？凡係你呢啲咁嘅上司就好難，你下邊有好嘅下屬噶啦。 係留唔住人。 留唔住人噶啦。咁所以你而家譬如話你而家睇新嘅所謂講頭先你都講到啦，即係話喺一個創意工業嘅時代咧。咁你變咗好多大公司就可以啦，好似學你話齋，直情係俾個地方你喺度住，你喺度食，你喺度玩。 有埋按摩師嘅， 係乜都有啊！即係好似我識嗰位朋友咁啊，即係老闆即係俾埋層樓你住。咁但係咧，一定要隨傳隨到，即係嗰種。咁但係咧，即係你而家都係嘅新嘅所謂管理學嘅講法咧，就係盡量減少層級。即係以前咧，一定要一級級噶嘛。咁佢點解要咁多級咧？就係因為佢方便佢升級。即係話你要加人工咧，就一定要升級。升級你先可以加人工。但係問題咧，就係話你越升咧，就去到一個位你係做唔掂嘅。咁所以而家咧，就正如頭先我哋喺第一節嗰裏邊都有講到啦，就係話咧，即係著以酬功啊嘛。 嗯。 即係話完全係跟翻呢樣嘢咯。 系、啊、 或者咧将嗰啲嘢外判出去咯。所以而家嘅所謂斜抗族就係呢一種啦。 slash 即係。將啲工作逐個行，即係所以而家新嘅講法咧，就係冇 job 嘅。 係 呢、這個即係 job 咧，其實係散工。 係 以前我哋話啊，你揾到咩 job 咧，就係一份長工嚟噶嘛，先叫 job 噶嘛。而家通常即係你而家都興噶啦，你有冇接 job 啊？咁嗰個 job 咧已經係改咗個意思啦。 或者冇 career， 即係冇一個職業。係啦，但係有好多工作。 有好多工作。 係啦，多重嘅身份。 所以 job 呢個字咧，即係英文嚟講咧，都變咗個意思啦。即係 job 就係一個散工嚟嘅。做完呢一個咧之後咧，你又要揾個另外一個 job 啦。以前唔係噶嘛，你做咩 job 啊？咁我做消防員，咁啊成世都做消防員噶啦嘛。或者我做會計，咁啊成世都係做會計噶啦嘛。你可以轉公司，但你唔會轉 job 噶嘛。而家唔係嘅。 而家個個都係零散工，不過喺創意工業裏面嘅零散工。 唉，咁但係其實呢個可能剝削得更加緊要，因為你以前仲有一個叫安全感啊嘛。 同埋都未必係心理上啊，喺例如制度上、例如法律上點樣保障你依一個工作身份應有嘅權益，例如保險。你冇咗一個機構嘅話，你就冇咗一個保險嘅制度啦。咁你零散工邊個幫你去承擔個保險咧？咁所以喺法律上，例如紐約市好出名嘅就係佢為零散工呢個特別嘅職業去設定一個法定嘅機構去管理嗰啲保險嘅問題等等。咁、所以呢啲係整個社會要跟進。 唔係即係美國 自雇人士咧。 係啊， 係啦。 讲你自即系香港就冇噶嘛，自雇人士你自己买保险咯，公司唔保障你噶嘛。但喺美国嚟讲咧，个保险系好紧要嘅。即系如果你系冇一份工，你有工咧，公司就帮你买，尤其是所谓医疗保险。 医疗保险系， 因为佢可以去到几百蚊美金一个月喎。 系， 大家知道你譬如$300已经2000多港纸咯。咁你一几百蚊一个月，咁你即系嗰个系好重皮嘅。 所以医疗改革系每次即系政权靠近美国嘅时候，都好大件事。 好大件事嘅。如果你系一啲好高级啲嘅所谓中产阶级啦，譬如话你喺某间公司做会计咧，咁你个医疗保险可以每一个月去到成400-500美金。咁點解咁緊要咧？就係話佢係用保險嚟即係支付所有醫院嘅大開支噶嘛。咁美國嘅醫療係好好嘅，但係咧你冇保險咧你就賤過嚟， 你條命咧就危如亂倫啊！有啲咩事咧，你入唔到醫院嘅，醫院 唔收你啊， 唔收你嘅嚇。咁啊，所以即係呢，所以即係香港或者英國咧嗰、那個即係叫做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 咧，即係同香港呢、這、一個，即係話你入公家醫院係唔使錢，呢、這個係好緊要嘅。 冇錯， 係嘛？譬如話你有啲咧就過分社會主義咧，就係、是、譬如好似加拿大咁咧，係冇私家醫院嘅喎。係。即系你， 但系个税所以好重下咯。 但问题有一样嘢啊嘛，你入到去公家医院，你要排队啊，唔好意思啊，你咩病都好啦，排半年咁你死啦。咁你有病嘅人，梗系想及早医噶嘛。咁所以变咗好多就要搭车落去美国啊，或者搭飞机落去墨西哥医啊。 穿州过省。 系，所以即系各有各嘅问题咯。即系。 反似你嗰个高保险咧，我又唔恭喜你啊。 啊。 啊，我啊谂起唔起啊，嗰个咁嘅待遇。 系 个、兵仔，如果即系手伤咧，唔起同佢絕仓都得。 系 啊，絕完以后咧，你啊去同佢再死过。 系啊，嗰条命就唔系自己噶啦。 俾咁鬼高嘅医疗待遇你， 系 啊，一定就有个必有原因嘅，老细唔会死个人。 个工作强度好高。 系佢系预咗你，即系要陪饮陪食，要瞓晒身嗰只。 唔系，同埋另外一样嘢，你好紧张份工啊！你所谓你负担唔起咧。冇咗份工，你一失業咧，最大鑊唔係你，即係你可以有失業救濟金啊嘛。而係你冇咗醫療保險，一旦你有咩事嘅時候咧，你就結個芝麻糊啦。 係，剛才咧聽眾咧個故事咧，都令我諗起另一個就係、是、有啲嘅上司係好叻，去令到你變成被工作狂。係， 冇錯啦，直頭攞錢掟到你賣命， 或者用言語，我記得我遇過一個上司就係、是、即係因為一啲即係寫作嘅緣故啦，要即係。超過24小時工作啦，咁你知道啲上司嚟睇一睇嘅啫嘛，睇完之後交低啲評價佢就走噶啦嘛，咁啊第二朝翻工又見到你喺案前繼續工作啦，咁啊佢問你一句，冇瞓覺啊咁樣，佢話係啊，即係通宵寫啊咁樣，跟住個上司答我，我冇瞓開唔好瞓啊。好攰噶，咁样瞓。 咁你话喂，你有冇南华早报啊？我睇下，我可以揾个替份工得唔得？好啦，咁啊讲到呢度咧，又要听新闻噶啦吓。我哋电话号码系18723111。咁我哋嘅今日讲嘅题目叫做被工作狂啊。咁一间11:30，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嘅。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新一份财政预算案下个月24日发表，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咨询工作经已展开，收集到各界唔少嘅意见，亦都各有道理，但亦都有唔少嘅限制。面对唔明朗嘅内外环境以及可能出现风险叠加，唔能够掉以轻心，必须留有实力应对不时之需。陈茂波在网志提到，不少市民最关注预算案将会有什么具体的纾困措施，有人希望政府再向合资格市民派发现金，亦都有些人认为应该派消费券振兴经济，又或者最起码要继续退税和退差饷等。他说有市民指出，政府今年赤字庞大，未来连续几年的预算可能见红，政府应该开始逐步缩减过去一些的派糖措施，又或者上调税率，甚至是应该开征新税项，扩阔税基来增加收入来源。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发表网志，话香港青年可以将目光放得更远，从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中寻找新机遇。他说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生活经验，亦都会对国家的人同事有更加深切的认识，帮助开阔眼界和建立人脉关系。履历表上亦都增添一项宝贵的资历，无论日后是选择回港发展，定是继续在大湾区工作或者是创业，甚至是到海外发展事业，都是不可多得的经验和人生历练。印尼当局话已经找到相信是三佛齐航空公司国内线客机坠毁的位置。搜救部门星期日朝头早继续在事发海域搜查，有潜水员配备信号探测装备，侦查客机的飞行记录仪。海警局话会将重点搜查范围锁定在雅加达沿岸水域，水深20至23米。巡逻船早前在附近的海域据报发现一些人体残肢和破烂的衣服，同埋相信是客机残骸的金属。出事的波音737-500客机载有乘客和机员共62人，星期六下午由雅加达起飞无几耐之后失联，当局相信已经坠毁。印尼交通部长布迪说，出事客机在起飞之后没有按照既定的东北方向飞行，而是飞向西北。美国疾控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警告，目前发生的冲击，日前发生的冲击国会山庄事件，可能导致很严重的公共卫生后果。雷德菲尔德说，事件令人非常悲伤，忧虑国会议员和执法人员可能因为示威者闯入国会，被迫暴露在新型冠状病毒的环境中，导致疫情蔓延。他说当日在国会大楼内，很多人都没有戴口罩，不遵守社交距离措施，聚集一起。这批人可能是驾车、坐火车或者是飞机纷纷去全国各地，很可能导致一场严重的病毒传播。当局必须为事件有可能导致病例激增做好准备。至于美国目前的疫情，雷德菲尔德说，每日新增的死亡病例将会保持在2500至5000之间，今个月情况严重，可能到二月的某个时刻才会有转变。天气方面，预测天气寒冷和非常干燥，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的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持续寒冷和干燥，星期二和星期三大致天晴，今个星期后期气温回升。现在气温是13度，相对湿度3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翻个封路啦，咁就系为咗配合公众安全，直到3月31日，龙背道同埋龙背道至到下角道食水抽水站之间嘅演艺道北行咧系会继续封闭噶，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仍然需要改道行驶。咁就系为咗配合公众安全，直到3月31号，中环龙背道同埋龙背道至到下角道食水抽水站之间嘅一段演艺道北行咧系会继续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跟住咧，提翻呢一个港铁嘅消息啦。为咗配合东铁线过海段嘅新轨道接驳工程，今日咧港铁东铁线来往红磡至到旺角东站嘅列车服务系需要暂停嘅。现时咧港铁系有提供免费接驳巴士来往红磡同埋九龙塘，唔停旺角东站。受影响嘅乘客咧可以考虑使用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喺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畅顺。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长青隧道入口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三号干线落车葵芳、大埔道尔登华庭去沙田、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去屯门同埋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 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大厦两个礼拜内有两个单位确诊，一个是源头不明的话都要全栋大厦居民验的。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 这个我觉得应该的，始终很多屋邨都是比较密集，加上现在那个检测能力又高了，如果早些主动帮住客去验，可以防止那个疫情扩散。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对人好好奇噶，行街嘅时候咧，都会谂下侧边啲人背后有啲咩古仔噶。 自己有啲亲身经历，好想表达出嚟。 我好中意睇戏噶，咩戏都睇，睇得越多就越欣赏大师嘅作品，自己就越想尝试下做导演。 每位伟大嘅导演都曾经系一位新人，香港嘅新导演又迸发出点样嘅新火花？外判戏剧系列新导演放映室2021全新一辑，今晚十点，港台电视31。 好啦，翻翻嚟我哋广东广西最后一节啦。今晚啊，今朝咧讲被工作狂啊。咁啊，直播室咧就有我啦，同埋阿米哈嘅。喺电话度就有马鼎盛嘅。咁啊，米哈，你成日讲嗰啲，即系大家都好似讲到啲老细唔好咁，有冇啲好啲嘅老细嘅咧？你撞过？ 有啲老细嗱，我刚才讲嗰啲都唔可以叫唔好嘅老细， 系， 因为佢肯定你嘅努力啊嘛。 系系系。 嗱，最即系更唔好嘅仲有， 系， 因为更唔好嘅老细就系你嘅。被工作狂是他一手造成的，即例如你交了一份稿给他，他给了意见一你这样，那你回去改按照意见一改，这样出来版本二了，版本二之后他就给意见二你，那你又改了，为什么回头呢，你发觉他要意见一的，即是他要回版本一的那个状况，不断重复重复，其实他是没有方向的，他用你的劳力去帮助他思考，然后你的劳动就怎样都不会成为一个有意义的工作，因为你只是一个材料，原材料他给他的脑袋去这个机器运作。 对你是没有意义的，对老细有意义的。 是的， 是 的，是的，是的，所以 请你回来做什么事，就做这件事嘛。 给东西他 打。开心了你就已经完成了工作了，那个就是最大的意义。 我现在找到意义了，这样。 同埋一样东西他就当咗自己去 shopping 啊嘛，系咪先？嗱，譬如你买对鞋都系啊，你试完呢对，诶、哎，我试下嗰对得唔得啊？咁你可能明知嗰对都唔好嘅，你中意系第一对嘅， 系 咁啊？但我都系要试下另外一对嘛， 要比较下， 要比较下。咁如果学你话斋，即系老细佢冇自己心里边想点做嘅话咧，佢一定系俾好要你搞好多次嘅。 系啊， 马斯话斋。资本家买的是劳动力的嘛， 啱啊！ 咁你既然卖咗俾老细，你话知佢点用啊？所以做下属咧就唔好话，喂，我啲功劳都俾老细攞晒去，老细欺咗嘅大佬， 受薪工作， 咁啊系咯，冇嘢讲。 你以为你俾一件工作佢咧就可以完成？唔系嘅，大佬，你要有个咁嘅心理准备。不过老实讲，即系如果你睇翻好多大片都系嘅，其实系好多稿嘅。即系如果你从编剧嚟讲啊，即系譬如《无间道》就 系 六稿啦。我所知嘅，所谓六稿里面其实仲有好多 A、B、C 稿嘅。 亦都喺个工业里面漂流咗好耐个剧本。 系啊。有啲剧本系直情几廿年添啦。如果美国嚟讲。是不是咁，所以变咗你譬如话最出名嘅大国民都七稿啦， 系、 啊、最近即系啱啱呢个网飞有一套戏嘛，叫 Mank， 我唔知道你睇过 未？ 啲曼克啊，就系讲呢个即系帮佢写第一稿嘅。咁、 哦、 而点解要揾佢写第一稿咧？就因为佢识佢系佢嗰套戏系讽刺当时嘅报业大王啊。后嚟佢个孙女俾人绑架咗，个 Hearst 即系后嚟咧，俾呢个共生共和军即系捉咗去，咁跟住后嚟咧就有咗一个叫做Stockholm Syndrome 啊， 斯德哥尔摩症候群， 就系嗰件事嗰度嚟噶嘛，系啊，咁佢嘅阿爷啊，就系嗰阵时搞呢个报纸嘅，咁啊嗰时啲报纸咧就佢系率先搞一种叫做黄色新闻啊 ，Yellow Journalism， 哇、啊，将啲 小报。 佢又唔係小報，佢大報嚟喎，但佢仲小報嘅做法，將所有嘢渲染得好誇張啊！將嗰啲標同埋重視所謂標題啊，即係以前啲標題好 標題黨 係啦，好踏實嘅。咁其實標題黨呢樣嘢就係佢開始嚟噶嘛。咁、 哦、 但係佢就好賞識呢個曼克嘅，呢、 嗯 啊這個即係佢正式咧猶太人，佢叫 Mankiewicz。咁但係啲人即係美國人好難讀嘅個名，咁啊於是用一個簡短嘅方法就稱佢叫做 Mank。咁嗰時奧信威係啦，奧信威爾斯。就揾佢写，就因为佢熟佢，甚至连佢个情妇佢都识埋，系啊， 净系识啫嘛， 吓识啫，唔敢斗嗰个大佬，呢个报业大王啊，喺加州里边个势力好大嘅，咁所以嗰套戏咧，即系最初出嚟咧，即系大国民呢套戏咧，最初出嚟1941年嘅时候咧，系收入好差，因为咧，其实嗰套戏上映之前咧，呢、這个报业大王已经想。又打官司又成啊，搞唔想呢套戏上，因为呢套系影射佢一生嘅， 系、 嗯、当然系唔会写得佢好啦， 系咯， 你明唔明 啊？影射啦，都叫 影射啦。咁啊好啦，到佢一出嚟嘅时候咧，又要联络嗰啲戏院唔好上嗰套戏啊， 杯葛佢， 然之后咧旗下所有嘅报纸都闹，话呢套系烂片，诸如此类，搞一大餐。咁然之后最冇彩咧，就系到年尾嘅时候咧，就珍珠港事件啦、 啊。 所以嗰套戏咧，一珍珠港事件，边有得闲要睇戏啊？睇呢啲咁嘅戏啊？你明嘛？咁所以成套戏系唔掂嘅。咁去到后嚟， 当时票房 唔掂，同埋即系口碑都系唔好、嗯，因为所有影评人咧都俾呢个贝叶大王收买咗嚟闹佢，差唔多所有啦，除咗东岸嗰啲纽约嗰啲唔同。咁系去到五几年嘅时候咧，大国民先至喺欧洲俾呢个法国嘅影评人啊，同埋英国嘅西恩生咧，系捧咗成为 啦 吓、啊，成为一套咁大嘅戏。咁嗰套戏其实都写咗第七稿 嘅。 马恩赐，你呢个古仔咧非常之好嘅、 啊，事实嚟嘅喎，唔系古仔嚟喎。 个剧本啊， 系 佢本身好同唔好，有时咧时也运也， 真系嘅。 佢嗰个时代接唔接受，唔系话你好唔好，系嗰阵时兴唔兴呢味嘢。 系啦， 啊，你即使系藏之名山。你就到有出头之日咧，唔系话因为你嘅剧本好咗，而系个时代啱咗咁解。 即系时也命也嘛。 系啊，一定系噶，一定系噶。 不过咧，你真系艺术咧，就始终都系会长久嘅。时 间会俾个交代你嘅。 冇错，即系历史。 艺术呢样嘢咧，就真系见仁见智嘅啫。啲潮流一时一时嘅。 系，但系长久嚟讲都得嘅。好啦，嗱，阿马鼎盛，等先，我哋听一位。 好啊，好啊。 系咪来自澳洲嘅电话？阿伍小姐。 系啊， 系你澳洲边度啊？ 系有啊，澳洲我系塔斯曼尼亚。 哦，话塔斯曼尼亚啲嘛，啊，犀利。好，请讲啊。 首先好多谢你哋柜台咁多嘅人工人啦，咁多嘅大师为我哋做呢个节目啦，我非常之喜欢呢个节目，因为我系退休咗之后先至系听到呢个节目，但系我一路都冇即系永不。点讲叫做成日都焗住个楼梯， 多谢你。 食饭啦吓。 喂，而家你系夜晚定乜嘢而家？ 哦 ，no， 我哋只系快你三个钟头啫。 哦，咁样个 晏昼三点钟到啫。 哦，咁更加方便啦，听。 系啊，你系夜晚嗰啲咧，我就翻听；日头嗰啲礼拜日嗰啲啫，我就即系 现场听啦。系啦，系。所以可以打电话嚟啦。系咩？ 系啦， 系，请讲啊。 咁啊就。关于你讲个题目咧，就系话我哋系工作狂啦。 系， 咁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睇工作狂，就系当你个身体系完全融入呢个工作狂嘅环境里边一段时间，但当你停下嚟嘅时候，你个身体会唔会适应得到咧？嗱，点解我咁讲咧？我系一个个人嘅经历嚟噶。咁咧，我哋以前我一个老细。佢一就第一個翻工係即係我都係大公司，佢唔係即係每個部門一個。佢阿頭就最先翻工嗰個，最後放工嗰個，即係日日都係咁噶。咁咧就好盡心盡力做嘢嘅，甚至以前咧，即係好多年之前咧，我哋好多時都會罷工啊，冇火車搭，佢踩單車翻工啊，一樣準時翻工噶，好 fit 噶。但係咧，係啊，咁就到佢差唔多退休嘅時候咧，咁我啲同事講：我死啦，點啊？就係佢退休點算好咧？ 係 點知咧？ 我哋真係一言中咗，佢退咗休之後咧，唔使一年就過咗身啦。 係、哎、呀、 啊、因為點解咧？因為佢長年都係做嘢，佢個身同埋心係融入喺個工作裏邊。 係， 佢當佢一停下嚟嘅時候咧，佢覺得冇，我講錯講嘅話叫冇勢藝啊。我唔嗱呢個呢、這個我當然啦，我唔可以話佢一定係由於呢個原因係令到佢係嗱，我相信都係一個原因嚟，因為佢一個好積極對工作係好熱誠嘅人嚟嘅。 同埋佢可能係即係工作嘅時候咧，唔知道自己嘅身體已經捱壞咗、 啊， 又有啲咁嘅可能性嘅，即係佢可能已經係咪啊？ 佢唔係啊，佢好 fit 噶， 即係眼睇啫， 跑步係啊，睇唔出噶， 係啊， 好 fit 噶。你諗下，佢踩單車翻工，即係火車打工，踩單車翻工，禮拜日就去跑步，係好 fit 噶， 係 睇唔出佢。所以我哋當佢過身之後，我啲同事個個都好愕然啊，真係 係。但係佢 呢個真係 可唔可以問問，即係佢過身係一啲特 殊嘅？ 系咯， 心脏病嘛。 其实 心脏病， 即系挨得多，你心脏，即系你挨，你做工作嘅时候咧，你唔觉嘅。 忍疾 系啦，忍疾嚟嘅。 系啦，我相信都系一个原因。佢当时都系做义工噶，佢喺消防局帮手，都系当佢做紧义工嘅时候就晕低咗。 所以都有细艺嘅，即系佢都揾咗义工嘅工作去做嘅。其实 系啊，即系好多运嗱，即系我哋有时间中都听到啲新闻咧，啲运动员咧突然间猝死就 系 咁、 哦， 即系佢变咗，即系佢因为佢譬如佢跑步马拉松或者乜嘢咧，即系佢一路冲嘅时候佢唔觉啊，身体其实已经过度辛劳咗。咁於是突然間爆出嚟，咁啊變咗係咁咯。 嗯， 係啊，所以我就話咧，都我哋工作狂有時，我哋都要 顧下自己， 將來著想係啊，顧下自己。所以如果成日都話要即係工作同埋休息係要平衡咁 嘅。冇錯冇錯。 最後一次都好多謝你俾我有啲機會去分享一下一啲個人嘅意見。 哦，唔緊要，你 我希望 得閒繼續打電話嚟啊。 係啊，繼續打電話嚟啊。 講真要加油，唔知會唔會犯禁？ 好多謝你啊，吳小姐，係。好， 拜拜。 系马丁胜继续。 佢呢个例子咧系非常之好嘅例子。 系 我个人觉得咧，呢个人士其实系求人得人， 系咪？ 即系人哋可能觉得喂，好可惜、啊，咁即系英年早逝吓，啱退休，应该享受人生嗰阵时候就冇咗啦。 系 或者佢自己去设计自己嘅人生咧，就系、是。畢生嘅職力就係工作，冇咗工作咧就冇乜意思啦。 係啊， 喺佢個角度嚟講，可能啊，佢覺得呢六十零歲嘅人生咧又係好完美嘅。你比你九十幾歲最後喺度喺挨醫院咧，佢覺得更加有意義，都未頂咁樣。嗱，我就舉一個例子，就係、是、被工作狂，就係、是、齊桓公嗰個寵臣啊，係咪叫樹雕咧？ 系 呢、這个树雕咧，佢就好中意自己嗰份工。 嗯， 佢嗰份工就系取悦齐桓公。 嗯、 啊，咁但系有难度咧，就系、是、只能够上班时间。佢如果收工咧，齐桓公翻到后宫，佢唔跟得过去。咁点算咧？不如咧就做埋太监，咁可以即系个工作时间就长啦。 佢系敬业熬业、哦。 话呢啲美嘢真系被工作狂嘅一个典型嚟嘅， 哇！ 即系冇份工咧，我宁愿冇咗我嘅性，冇 问题。哇！呢 老板听到就开心啊！ 唔系听， 唔系一定噶，阿米虾 咧直头享受啦， 系 啊，即系佢做人都会爱惜自己噶嘛，佢连自己都即系个性都唔要，都嚟服侍我， 系 啊，咁系咪好值得信任咧？ 我好难讲啊，两睇嘅啫。 呢个古仔，即系你话系被工作狂又得，即系佢对呢个工作狂本身就系一个享受。 系 你避唔避都好难讲啦。总之，主观客观佢都系工作狂。 不过呢个我又谂起即系一啲女性啊。 嗯、 即系嗰啲妈妈或者妇女啊，好多真系被工作狂 家庭劳动啊，嗰啲叫做 系啊，无常噶嘛。 系啦， 咁同埋即系学，好似即系佢真系分到好似树雕咁噶嘛。佢嫁咗个老公，咁佢就成身，即系成个人啊，即系 整个生命嘅未来 系啦，寄托晒喺个屋企度。 系啊，个小朋友喊，你唔可以叫佢停下先，我未打卡啊，咁样 我收工啦，大佬冇得收工噶嘛，24小时做噶嘛。咁但系呢啲咧又会即系因为母親係咁咧，又會分分鐘變咗咧，即係佔有欲好強啊！ 吓变咗吓，即系因为个细路仔佢由细个都 取唔到新抱嘅， 系啊， 婆媳关系容易产生摩擦。 以前尤其是啊，即系老一辈啊，而家咧就我谂好啲啦，后生嗰啲，即系好似米哈利一类咧，就应该唔会啩。即系啲即系新女性啊，因为佢可能有自己嘅事业啊，或者有自己嘅理想啊，诸如此类。这个韦伯就曾经分过啦，即系事业就系你去揾食嘅嗰份工啦。置業就是你自己想做的，即是你自己的理想的 生命的价值。 生命的价值。咁、就算你做义工你没有钱收的你都会去做那样东西的嘛。 贴钱都做啊。 啱的你讲得啱。 真的啊。 啊 变得好多啊。 咁所以即西方即有些国家都提倡即家庭劳动都要纳入去即国民生产总值嘛。因为他们那个其实是。 哪个给钱先那个生产总值是哪个给啊 例如香港人就会用了钱去买了别人的劳动力去照顾家咁而释放了女性的劳动在市场上嘛。 不 是你如果这样给家用都要交税的。 又是一个挺好的提议，是不是可以扣税先？ 不是可以交税，应该可以扣税。 应该是扣税，那是我的支出来 的。是吧？ 你的支出不就是太太的收入咯， 看看怎么报税 了。 看看怎么报税。但是刚才即五小姐的分享呢，想起几年前一套电影是罗伯迪尼路做实习生。 是 就是他退了休，然后就去了一间科创企业那里做实习生。 是。 然后就学了很多新的东 西。跟我靓老细同 哇。 是啦没错。 咁正怕打啊呢啲工。 即是不收钱都制是吧 梗是。 几十岁了都是不 是大家讲出了心声。 调返转啦得唔得呢或者唔得啦。 啊 即是冇一个靓仔老板然之后有个阿婆走嚟话做你嘅即是。 都打 有 冇啊 总统咯。 唔係嗰套电影里面都有啊嗰、那个公司里面嘅按摩师都系一个即系。 年纪比较大嘅。 年纪比较大嘅女性啊所以都系有嘅。呢个就可能性别上唔系即系太大嘅。 影响。咁所以即系即系工作狂呢我諗都系即系譬如话好似我咪前都讲啦即系以前耕田嘅时代冇所谓工作狂嘅。 都冇分工作同工作全部都系生活嘅时间。 同埋另外一样嘢就系话你冇得吹嘅。即系你播咗种之后嗰啲植物想即系你种嗰啲嘢。 冇得吹谷。 冇得吹谷㗎亦都冇得计工时㗎。 系。 系咪你天气好或者其他嘅条件好嘅时候佢咪生得快啲囉生得壮啲囉。否则嘅话你亦都冇办法。即系令到即系话你做多啲。做多啲喺田度做多啲勞動之後咧，個收穫又會好啲，或者諸如此類噶嘛。你要跟翻個大自然嘅做法噶嘛。 唔係，萬次你即係如果真係做過農民，作為一個職業同埋生活咧，你就知道農夫咧係冇休息嘅時間。 係啦， 係啊。 雖然你要等嗰啲作物自己大，但係等嗰個時間咧，你係好多工作要做嘅。 即是补呢啲样补嗰样啊即是啲工具啊嘛。 因为传统嘅农村呢 是 一种自然经济。 是。 自然经济就是除咗盐可能你唔可以生产。 是。 铁你唔可以生产。 嗯。 啊其他你都是自己生产的。所以即是农户啊农家啊 是。 佢全家大细嗰个工作时间啊只要你一擘开眼就要工作㗎喇。 嗯 喺手包办。 嘅呢啲做唔完嘅。即係等于即係有啲女性嘅家务。 係 一样。 係 真係做唔完嘅。即係农村嘅生活佢要做嘅嘢係太多太多嘅。即係只係时间唔够。同埋呢点唔起灯。 嗯。 点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呢因为好多嘅日。冇咗个日佢睇唔到做嘢啦，冇办法啦，只有上床啦。但系除此之外咧，佢唔能够停嘅只手，系做唔完嘅啲工作。 都有啲农闲时间噶系嘛？你收成咗之后， 农闲嗰个系地主， 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嘅工作。 你嗰个农作物佢唔生长啦，冬天啦， 系啊， 冬天佢有冬天嘅功夫， 嗯， 冬即系叫春种。夏耕秋收冬藏啊嘛， 系啊系啊， 个藏系个功夫嚟噶， 即系腌嘢啦。 都可以咁讲， 系啊， 你可以 修补啲衫啊，整间好间屋 制作啊， 系系 植物嘅再制作啊， 系系。 你有功夫嘅，唔系点解你睇到有啲推磨咁，即系推唔完嘅磨。 系 农村嗰啲磨系排队嘅， 哦， 因为石磨咧。 佢唔可能即係一家一户自己有個石磨，除非你係好大嘅地主，你屋企可以有個磨，可以即係揾到阿 Q 嚟推磨。 嗰、那個就係工具，生產工具啊嘛，嗰、那個。 嗰、那個係比較重型嘅生產工具。 係咯， 啊，所以即係大家攞住三斤五斤嗰啲谷，或者係即係啲麥去排隊。等推用呢、哦、個磨，嗰啲係公眾嘅大嘅生產工具， 嗰啲石磨 係石磨， 同埋唔可以太遲喎，遲咗又唔掂嘅咯。 咁你睇到歐洲好多嗰啲封磨嘅磨房啦， 係啦，啲磨房， 嗰啲咪要俾錢去用嗰個磨咯。 係嗱，好啦，咁啊講到呢度咧，時間差唔多啦。咁馬丁成講聽晚講咩啦？ 聽晚哇，真係一時又唔醒起喎。 係拜登任內嘅台灣問題喎。 是啊，咁你醒过我啦，有纸在手。 是， 咁点解？咁啊，搵到即系好耐唔见嘅 谭博啊， 志强博士咯。 佢系咪喺澳门打电话嚟啊？ 冇问题啊，电话有咩问题？ 冇错啦，所以可以搵多啲佢嘅。好啦，呢、這个时候咧，我哋要听只歌啦吓，咁啊叫做《My Little Airport》嘅一只。即係好出名嘅歌啦， 冇錯。 邊一個發明了翻工？咁今日好多謝大家收聽，好多謝米克。好啦，拜拜。 拜拜。 邊一個發明了翻工？翻到我越嚟越窮， 越嚟越窮。 為了薪金10,000元，令每天都 沒了沒完。 10,000元，10,000元， 10,000元。 命运卖给了大财团，边一个发明了翻工，以为自己好有用， 好有用。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阻碍我艺术发展重重， 发展重重。 到了薪金20,000元，我的青春就快用完。20,000元，20,000元， 20,000元， 我有更多事没法做完。没有政府，没有自权，这平原，这平原，这平原，有好多个美女舞蹈团。边一个发明了翻工？唔系八婆就系八公， 就系八公。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翻工喺度玩接龙， 玩接龙。 到了薪金 30,000元， 我哋都应该唔会有 30,000元。 30,000元，30,000元， 30,000元， 30,000元，啲人通常都 有啲钱。